299块钱，正常市面上买可能近千元了，咱们299。凡是在咱播出时间段打进来的朋友， 哦， 在八盒基础上再送三盒。 哟，今天还有这个限时任务？ 对，那我跟大家说，今天这限时，您要是能赶上在咱直播的期间打进电话来，再给大家多送三盒。 嗯， 这三盒啊，一盒里面十包，这可就是一个月的量。所以刚才八盒啊，这就一天一包的话，这就是80天。你再加上这三盒，这加起来110天，这基本上就小四个月的量了。 没错， 所以您只要直播时打进来，今天您拿走的是110条。可是，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来，前30位哈，您正好赶巧了，说前30个打进电话来的，还能再加20条。 哦， 再加2大盒，所以如果您要是前30位加进来的话呢，这直接呢是多少呢？130条带走，130条可就4个多月了。 是的， 所以今天给大家呢，您可以试试手气，看看能不能抢到这前30个特别优惠这个名额。 没错，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鸡心糖、卤土铁棍山药粉哈、啊。主品呢，首先就给您带来8大盒哈、啊，1盒10袋装，同时再给您送上2盒，10盒都给您。但是如果说啊，您今天积极踊跃的话，前30名打进电话的，我们作为这个行动迅速的奖励，再给您在10盒的基础上再送3盒，这样的话，那就是130袋了， 130条、 啊，每盒都有10条哈、啊，10条装哈、啊。平时啊，这130袋啊，13盒可能要1000多块钱了、 嗯， 但是今天北广售价就是299元，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-015-5151400-015-5151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。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。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。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。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！400-015-5151啊！ 这个山药粉的形式，我觉得特别好。 嗯， 夏天呢，不仅这个可能需要补充营养，还需要多补水。 嗯， 如果光吃山药啊，无论煮出来的还是蒸出来的，可能都有点干。 嗯，这个是大家传统对于山药的一个认识哈，就是无论是蒸着煮的，反正这东西呢，不难吃，但是你要真把它做好了，可能呢这个味道好像也是不太容易做。但为什么把它做成粉还复炒之后呢？第一呢，保证大家口感好吃。口感，我跟大家说啊，这个里边啊，第一小麦的麦麸炒完之后啊，有一股天然的粮食香。 哎， 我不知道小云，可能你年轻，你没感受过我们那时候啊，我们那时候偷喝麦乳精。 呵， 哎，你爱喝大麦茶吗？有的时候， 嗯、 对吧？ 麦茶好。 哎，你看为什么它有一种麦香味儿？ 对， 所以这个山药里经过小麦的麸子给它炒完之后啊，它除了激发营养之外，它还有一种大麦的香味儿，天然的粮食香。哎，这个香味儿在里边，所以您把它冲成粉之后呢，我跟大家说，反正我们家呀，由老到小，它不挑人群的话，它都爱喝这个味儿啊，喝着挺好。而且这种卤土铁锅山药呢，它跟咱们平时传统吃那山药不一样。咱们说那个山药炒木耳，那是脆的，水分很足的。这卤土山药本身啊，它是一种干面的口感。 嗯， 山药本身的时候，它有点栗子似的。哎，我们知道那个栗子干面的口感，所以它带有那种特殊的一种栗香味儿。这个山药我们把它切成片，再磨成粉，再用麸子一炒之后啊，又有粮食的香味儿，又有本身山药带着那种回甘的甘甜味儿，还有点板栗的栗香味儿。所以您放在嘴里呢，真的是家里不挑人群，老人小孩，反正我们家这孩子挺挑食的啊，经常回来之后抱着一大桶先喝一点，哎，特别好。而且呢，它的口感很好。第二个呢，还有一些呢，这个有一些人群啊说我们要少吃点糖啊，喝这喝那的不敢吃的，这山药您放心，哎，它里边糖的添加 都没有，天然的拿这个山药给您研磨的粉，还给您复炒了，这也您可以放心，是非常好的。而更重要的就是方便和干净。你说我们平时吃再多的山药，我们知道吃任何一种食物，你的营养吸收其实是很有限的。 对， 但是经过这种复炒，经过这种传统炮制工艺加工过的这样的山药呢，营养被激发出来，我们研磨到细粉，细到什么程度呢？到指纹紧。小鱼你可以捏一点试试，往手上一沾的话，你会发现你能看到自己的指纹，就是它能嵌到你的指纹里，证明它足够细腻。这样的指纹级研磨呢，保证了它人体更好的吸收。 是， 而且这种粉呢，吃的方法很多，刚才我教你说矿泉水瓶子或者咱们冲一大缸的，一摇一弄，这是简单的吃法。其实早上起来咱们是不是喝那五谷奶，您直接啊，您就自己家买瓶牛奶，哎，自己家里都有吧，您倒上一包山药粉，您一摇马上就是五谷牛奶，买上一个豆浆放进一摇马上就是五谷豆浆，对吧？您想是干喝也可以，您想是五谷牛奶五谷豆浆喝也可以，您放粥里，粥里又有山药的香味又有麦香味，都非常方便，怎么吃都可以。甚至有的时候下午饿了，咱们又不想吃那个过于油腻的过于甜的那种东西，您冲一包山药粉一喝，真的下午的时候还有点那个微微的让您有点饱腹感，还不增加额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长重量的这个负担，还能让您很好的营养，您自己喝一尝您就知道了，特别适合大家在这个时候去饮用。 是中式健康下午茶哈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 嗯 啊，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呢，首先给您带来八大盒哈，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。 嗯， 每盒里面呢都有十袋哈，首先只要您购买的话就给您送上两盒哈，同样的这样的每盒十袋的，一共十盒了。那如果说您抓紧时间哈，前三十名打进电话400-015-5151的朋友，我们再给您送上三盒，就是一共十三盒哈。前三十名的朋友一共就可以带走十三盒，哎，这平时这十几盒啊，可要1000多块钱了。但是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就是299元，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哎，所以说啊，这个咱们既然要给自己来点好东西、啊，先要优中选优。哎，这产地呀、包括土质啊，以及这个工艺啊，都得好哈、 对，咱们今天保证是真正的地道的淮山药的原种，保证真正是河南焦作的卤土土地的，不是沙子地里长出来的、而且给大家保证真的是经过传统工艺炮制进行过的，麸炒进行过的，所以您吃完之后它有一股天然的麦香味儿。这里还有一点，大家有的时候以前经常跟大家聊山药的时候，大家看我们的山药粉当中他会好奇，也有这个咱们听众朋友打进电话问说，哎，我们家里吃那个山药，我跟外边也买过这种山药粉，都是白晶晶的呀、 对， 跟那个面粉似的呀，你们这怎么是有点偏黄呢？我跟您说啊，这个大哥大姐们，这就对了。为什么说这就对了？您外边买那个白的那色的是什么呢？您是把山药的皮去了。 哎， 山药皮去之后，您用人刮发山药皮的时候，发现是不是有粘液出来？这东西叫山药粘蛋白。山药滋润您身体的靠的是什么呢？靠的就是这丰富的营养的山药粘蛋白，让您更加滋润起来，让您更加营养起来，对您的身体很友好。那么今天说的我们的吉心堂的这个铁棍山药粉是什么呢？是没去皮的。怎么做啊？上了火之后，传统的工艺啊，先把它那个小毛的根须燎一遍，燎完之前保留了皮，皮也给您研磨成这样细粉之后，所以微微带一点这种黄色。 哎， 这个是没有破坏山药的营养，而更好的保留了它的全营养，对您的身体特别特别重要。所以大家都有这个概念，就是很多的好的东西，其实皮当中有很多的营养。今天我们这山药粉，这才叫原汁原味，给您保留下来了，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。喝完之后呢，您是热冲也可以，您是冷饮也可以。但是我跟大家说，有的时候我建议啊，全家人啊，您可以拿两三包调一大桶，夏天的时候来去喝。咱们经常有的时候说，您说你知道现在去外边有的时候去那个餐厅里点一扎山药汁儿， 对， 给您冲多少钱？168。 哎呦， 对吧？168那么一扎，那里边能放多少斤东西？咱们今天三四包能调出比这大一倍的那个大扎来。您今天核算核算多少钱？咱们299拿走多少钱？今天如果您要是前30位的话，能抢到130条，相当于一条2块来钱吧，差不多也就是 对 2块来钱。咱们冲，您直接放4包进去，还不到10块钱， 是 对吧？您外边168买那么一扎，与其您算算这差多少倍？ 是 跟家里这好好的喝一喝，尝一尝，营养营养。 对，确实实惠哈。哎，所以说啊，今天啊，我们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-015-5151去抢这个名额吧。